續翻嚟第二節嘅妖言話中 crossover 東頭灣道99號， 係咪好煩咧？咁長嘅名，好嘢！ 妖言話中同埋東頭灣道99號嘅觀眾一齊走睇。 好啦，翻嚟啦，我哋繼續 Jack the Ripper 啊！頭先你好似留咗個問題俾我哋， 係啊，我留咗， 依家要解答。 就係咧，點解呢一個係咁經典一個即係謀殺連環兇殺案咧？就係因為佢哋嗱死者唔算太多，但當然都係啦，有啲死者喺度。 應該話知嘅死者，即係 已知嘅死 者，有關嘅。 係因為由頭到尾咧，根據咁多年嘅咁多人去調查研究所得咧，個結論即係所謂嘅結論咧，就話有五個死者係好短時間之內咧，其實橫跨唔係好耐嘅啫。最短的相隔 三個月之內， 係啦，頭尾是三個月五個，但中間竟然有一些咧係幾十分鐘嘅啫。 係啦，冇錯，嗰啲真係難以置信。 幾十分鐘裏面殺咗兩個人。 係啦，我哋可以講講個 case。 但係佢幾十分鐘之內係發現到個屍體，唔係佢殺人嘅時間。 咁但係應該都唔會係好耐，因為第一具屍體發現嘅時候咧。相信他不會死在那裡即十個鐘啩，即可能因為他其實因為一定 是新鮮的， 一定係凌晨落手噶嘛，咁唔通你十一二點條街應該仲有人啩？ 好啦，我就 凌晨落手，跟住凌晨發現啦，咁應該唔係隔好遠。 嗱呢度我就唔係好知嘅，嗰個廿分鐘頭先我哋問題咧，其實就係問緊係咪真係有啲咁短嘅時間之內發生咗啲咩事咧，搞到咁神秘咧？ 嗱，其實第三個係咪？ 第三個死者， 第三個死者叫 Catherine。Adults 啊 ，Catherine Adults 啊，咁佢就喺一點鐘個時間咧就俾人發現啦。 凌晨， 凌晨一點鐘個時間咧就俾人發現咧。 唔係凌晨嗰個叫 Elizabeth。 哦 ，Elizabeth。 係啦，之後嗰個咧就 哦係， 已經去到9月30號啦， 係啦。 係啦，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就凌晨一點鐘啊嘛，發現啊嘛，咁跟住咧喺轉個街角之後咧1:45咧，就發現有另外一個屍體又係瞓咗喺度喎，嗰個就係 Catherine 啦，係嘛？係 啦，咁喺1:30嘅時候咧，其實警察咧就經過嗰個地方嘅，即係冇屍體嘅。突然間咧，即係佢搞緊第一單嘅時候咧，無端端翻轉頭，咦？點解又有個屍體喺度嘅咧？咁樣，咁即係話證明咧嗰個兇手咧，唔知係咪同一人啦，唔知係咪同一個人啦嚇。即係如果係同一個人嘅話咧，嗰個人咧又喺即係好明目張膽喎，即 係喺呢個街頭嘅喎，劏完呢個轉個街角喺第二度再劏第二個， 係咯， 即係15分鐘之內已經劏完啦。 係啦， 因為佢1:30嗰陣時個警察就發現冇嘢啊嘛，嗰度冇乜異樣啊嘛，但係搭狗就發現咗有屍體，即係15分鐘之內咯。 單止喎，仲有呢一具屍體咧，第二具屍體咧，竟然咧係啲腸咧就拎咗出嚟啦，同埋咧又係子宮同埋個腎咧都俾佢攞走咗，幾快？ 咁短嘅時間真可以做到咁多嘢咩？ 唔係，其實我幻想過一個問題嘅，就係會唔會咧佢殺咗第一個死者啦，然之後引人發現咗佢啦，跟住咧其實假設佢如果1:00殺第一個死者，佢12:00已經係做低咗第二個噶啦。只不過到時再擺翻出嚟， 拎出嚟展覽， 即係唔係一個第一兇案現場？ 係啦， 嗱，其實咧，我估計咧，因為當時嘅警方去有份插手去調查啦，咁佢咧就唔係好似外星人咁樣嘅，劏完之後成地下乾乾淨淨咁樣，佢真 係好多血， 佢真係成地都血，現場都好多血，所以佢哋都相信其實兩個案發現場咧都係當時嘅案發現場啦。最因為當然啦，警方都會從我哋嘅諗法去諗，會唔會咁快啊？會唔會係佢預先殺定第二個，先殺咗第一個就拖第二個出嚟擺喺度咧？咁但係兩個都係兇案現場嚟嘅，咁所以警方都會覺得即係最引人入勝嗰個位就係因為佢點解可以喺呢一度殺咗一個女人，仲要唔係就咁殺咗佢，仲係 即係 肢解咗佢，咁然之後仲要喺好快嘅速度之下去第二個地方揾到第二個即係 target， 然之後再整低做低埋第二個，再劏埋第二個，咁呢個咧係警方到而家都即係估計唔到，所以都有人去曾經有人係去諗過嘅，究竟會唔會唔係一個人咧？會唔會係一班人去做咧？ 佢會唔會之後係譬如整暈咗嗰個女人咧，跟住去到嗰度，跟住即刻劏咧？即係預先已經係整暈一件㗎啦。 即係咧，我就唔係叫 Jack 啦，咁我唔知嘅。 我覺得你會知， 但係我覺得當時班警察其實掛住將啲警力擺曬喺嗰單案查緊咁即係咁轟動嘅咁血腥嘅案件嘅時候，其實。那個兇手真的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做他想做的事，是沒有人理會的，那一刻是全部人的焦點去了那邊的嘛。 沒錯，這個機會是有在這裡的，還有當然啦，就是以前當時他們的技術的研究那些 CSI 那些，就是他們沒有那麼厲害的，現在上兩集我哋都講過啦，以前嗱，仲即係講過 FBI 的調查，那個案件他們的手法咧，其實他們 當時那位我講嗰個 FBI 嗰個調查員咧，我已經唔記得咗名啦。做完節目之後，咁但係咧，佢 做緊都會唔記得 嘅。 佢亦都曾經當時佢哋都貪得意啊，為 Jack the Ripper 呢個 case 去做過，俾過一啲嘅即係佢自己嘅心得啦嚇，或者佢嘅意見咧。咁佢覺得咧，就兇殺嘅情況睇嚟咧，就唔似係一班人做嘅，就似係一個人做嘅。而且嗰個人咧，佢根據佢嗰個咁樣嘅望住個兇案現場去估計，咁佢都估計呢個男人應該係一個白種人啦，同埋個年紀應該都唔會係好老嘅，應該係一個廿幾歲至到三十幾歲嘅一個人。因為佢話，當你要有咁嘅力、有咁嘅能力攞一把咁細把嘅手術刀好，或者攞一把即係總之佢唔係攞把斧頭啦，係嘛？佢攞把好普通嘅一把刀去做一個咁樣嘅解剖咧，其實係要好大力。 即係你心有力嘅要。 係啊，你唔係可以喂？你估真 係有心有力就廿幾歲係嘛？ 你估真係睇戲？你睇劏豬嗰啲咁樣，劏牛啊，劏老鼠咁樣一刀搞掂咩？即係劏一個人咧，其實係一個相當大嘅力，同埋而且咧，即係大家唔好諗到係妓女咧，就覺得。哇！喺即係一個好弱質纖纖嘅女子啊，因為當時維多利亞年代咧，當時嗰啲妓女咧，冚唪唥都好似我咁大隻嘅， 係啦，因為要比較豐滿啲咧，你先有機會啊。如果唔係就 係啦， 有客 係啊， 有客係啊，咁即係個個都你幻想就唔係劏。不是劏阿黃 Ken Ken 咁瘦啊，大佬，係嘛？攞把刀片都搞掂啦，咁瘦。即係劏我咧，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 好大工序嘅， 好大工序啊，大佬！你知唔知攞出嚟都重啲啦啲嘢啊嘛？所以即係當時嗰啲妓女好多都係一啲比較即係身材健碩一啲嘅女人嚟。 發生咗啲即係發生咗咁短時間嘅兇殺案之後咧，咁其實咧，因為亦都係報章報導啦，咁嗰時都係牽連大波啊。原因咧就係啲市民開始感覺到不滿啊，同埋不安啊，因為你警察似乎就毫無頭緒，連即係可以即係有啲by elimination啊，即係排除法消除啲嫌疑犯嗰啲，其實警察係冇俾過任何一個疑犯嘅名單或者通緝過任何人㗎，因為佢完全冇 idea 啊嘛。咁嗰時咧，市民咧其實咧就組織咗。有啲自衛隊咧，係作呢個夜晚巡邏，係自己保護自己嘅。咁其實有啲 side story 嘅，即係有啲枝節嘅原因，就係嗰段時間咪有三個月之內殺死咗五個人嘅。咁又適逢咧，嗱唔知係咁啱巧合定係咩咯？適逢咧，佢哋嗰個警察局佢個分區啦，嗰個指揮官同埋嗰個最大嗰個老闆咧，其實啱啱換人嘅。係啦，新上任嗰個同嗰段時間就係舊嘅人等退休，新嘅人就等上場。咁啱啱一個空檔時期就發生咗呢單嘢，咁亦都係佢因為亦都觸動咗即係個國家啦。咁喺蘇格蘭場嗰度咧，直情派咗啲好 senior 嘅 officer 嚟接收，但係咧嚟到咧都係俾唔到任何意見㗎。 冇錯。 咁樣其實交接期咧，通常啲嘢會好亂㗎，會 失戀啦， 度度都係嘅呢個， 我 好清楚呢個。 係咯， 搬屋都亂啦，你知唔知啊？法官姐，唔好講交接。 幾明啊！我哋最近都係搞嘅呢啲咁嘅嘢， 大家都係搞嗰啲咁。 我哋唔係一齊搬嘅，不過 OK。唔係咁誒，會唔會個兇手就係借呢一個時機咧，去做呢啲咁嘅連環即係謀殺事件 咧？嗱，我自己就覺得咧，成單嘢咧裏邊咧。個兇手如果真係一個人嚟講咧，佢係好有計劃嘅。嗱，我唔覺得係求其嘅，因為咧佢裏邊咧，你每一次嘅行兇咧，佢都好似我哋，因為有啲嘢叫表演魔術啦。你表演魔術嗰陣時，點解魔術好睇就係因為我哋估佢唔到啊嘛。 但魔術師通常都係一個人嘅，你好少話成班魔術師一齊變魔術。 如果呢一個人就真係好似變魔術咁啊，佢做親啲行徑咧，都係令到佢裏邊咧係好多嘅細節咧，你會覺得好 surprise， 即係你會見到你留意到細節咧，你就覺得嗰樣嘢冇可能，但係就發生咗俾你睇。所以一定係有 design 入面做出嚟嘅。 其實佢最令人得人驚嘅咧，就係除咗當時個倫敦個環境之外啦嚇，另外佢有一樣嘢令到人哋覺得好恐怖咧，就係原來有啲死者死咗之後咧，即係嗰個死者即係發現咗啦，新聞賣咗之後咧，原來係喺警方公布嗰個發現個兇嗰個屍體嗰個時間，例如譬如舉個例，嗰個屍體係一點鐘發現咁樣啦，其實有人喺12:09咧先至喺街角同嗰個妓女咧傾過偈嚟嘅，即係傾完偈之後。 估唔到係一段好短嘅時間之後就已經係一個即係散曬嘅一個人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其實成個兇案咧發生咧，呢個兇手 Jack the Ripper 其實應該一路喺度追隨緊跟住佢個獵物，一路喺度行緊嘅，直至到機會嚟啦，咁佢就即刻喺好快嘅手法之下咧就即刻解決咗佢。 咁但係如果點解要揀妓女呢？我其實因為就算在現代的一啲兇案或者一啲奇案入邊咧，其實都有啲係專殺某一類職業嘅人噶嘛， 細先係老啊嘛，你聽阿林國雲講咩？即係佢覺得妓女係一啲即係賤物嚟噶嘛，即係唔應該喺呢個世界上生存咁，同埋咧，即係佢哋最容易落手嘅基本上，即係係咪先？真係 最冇防 又冇係啦，又冇任何經濟能力同埋個社會地位咁低。如果你係啲達官貴人嘅話咧。咁你警察梗係會咩噶嘛？會好着緊去查，甚至乎即係 你都冇咁多個達官貴人俾佢逐個殺啦。 咁如果佢 諗得喎嗱嗱，你嗰個達官貴人咧， 走過隔離屋啊，大佬走幾遠你知唔知？ 喂，貧民窟嚟㗎咯，可能。 但係如果你話要去做挑戰嗱，我唔知我自己諗啫。即係如果我睇法咧，就係你殺到達官貴人咧就仲勁。 例如， 即 係你。舉個名字行不行 很容易大家已經心裏面想到很多個名字出嚟啦。如果要 list 嘅話， 大家一定要 target 嘅， 即更加有成就感啊嘛？你覺得？ 係啦，會比較成就感。 但會查得很緊啊嘛，你未必咁容易俾你即係可以再做下一個。 如果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做到，即係假設啦，如果真的做到。如果聽日邊個邊個死咗唔關我事啊，我講啫。咁咧係啦，嗰啲唔關我事。 表現壓中啊！你真係， 即如果係咁樣， 我哋做完節目唔好去食宵夜啦，今晚。 咁係咪會更加嗱？因為而家真係曬一啲手無寸鐵，同埋比較即係喺社會上面嘅地位，當時更加啦個社會地位比較低下嘅人。咁你落咗手，但係你好似係表現到魔術，但係我唔覺得係有任何即係好覺得會係驚嚇，即係當我唔會當佢英 雄。即係呢個行為好勁。但你做的事我不buy， 係啦，你的技術很高，但我不會覺得你 去。但係佢做啲又奇怪喎，不嬲都冇留名啦。你話之前寄去報館嗰個都是假啦，但係佢呢個殺咗兩個人之後咧，有人三點鐘之後再發現咗佢喺個隔離街嗰個牆嗰度咧，就寫咗啲字咁樣，同埋揾到嗰啲死者嘅衫啊嗰啲喎。 係，但係寫字嗰度咧就好似講到就係係一個猶太人嘅身份去寫嘅喎。 呢單嘢同猶太人冇關係，大概係咁嘅意思。 即係寫咗，即係好似講到會唔會呢個兇手嚇係同猶太人有關咧？佢自己係猶太人咧，還是佢？ 喂，你嘅解讀係點解到嗱？即係可以嚟講，此地無銀啫嘛， 係咯。 即係寫明同猶太人冇關，即係。 即係佢可以有咁嘅心態，係咪先？呢個解讀意思嘅， 又會唔會或者係即係引開警方視線咧？即係以為係一啲即係可能政治事件咁咧？ 有政治，我相信嗰個年代就嗱，我自己睇翻嗰個年代嘅歷史背景咧，就應該冇咁政治嘅。 嗯， 係啦。好啦，咁但係又搞到咁耐之後咧，咁其實有冇啲？疑似兇手咧，呢一度我就唔係。 嗱，咪住先，其實佢講疑似兇手之後咧， 我哋要講乜第五間？ 最後 一個死者， 我又拆開咗而 家。係啦， 唔緊要，心急啫。你係咪驚唔夠時間講噶嘛？係 好驚啊！ 第五單咧就去到十月尾噶啦，十一月啦嚇，十一月九號啊。咁咧就有一個女仔咧，今次有啲唔同喎。之前嗰四個死者咧都係四十幾歲噶嘛，中女啦。呢個咧就嗰時八十後啊，唔係八十後，嗰時係唔知。六十後應該係1860幾年出世嘅，咁啊喺1888年嘅時候咧，呢個廿幾歲嘅一個女仔咧， 即係青春少艾啦， 但係都係一個妓女嚟嘅，係吧？咁佢就喺佢間屋裏面咧，就無端端俾人發現咧，就係頸咧俾人哋勒死咗啦，咁然之後咧，佢個胸啦同埋個肚咧又係劏開咗，咁又冇咗個心啦，同埋咧就胸又冇咗啦，然之後咧個耳啊耳仔同埋個鼻咧全部割走曬噶，咁啊死狀非常之恐怖，佢更加 我睇過張相啊，呢位死者就叫 Mary Jane Kelly， 嚇咁啊應該係一個後生女嚟嘅，應該係一個都幾靚嚇，係啦，就係一個幾靚嘅女仔嚟嘅。 喂，而家嘅角度睇都係靚， 靚啊，嗱呢個咧有一個小插曲嘅，因為咧喺當年咧曾經拍過一套戲咧，叫做《From Hell》啊，咁咧就 Johnny Depp 係咪Johnny Depp？我唔知係咪Johnny Depp啊。咁總之咧就其中有個女演員咧就係扮演呢個 Kelly 呢個角色嘅，呢個 Mary Jane Kelly 呢個角色嘅。咁嗰套戲咧就講咩咧？就係話Mary Jane Kelly咧就唔係死喺入邊嘅，死喺入邊嗰個並唔係佢，佢係咁啱巧走出嚟咧，就同另外一個人咧就去咗。 即係出咗唔喺間屋入邊，而喺屋入邊嗰個咧就係一個佢嘅朋友借佢間房嚟接客，嚇咁所以咧就佢就喺入邊代替咗 Mary Jane Kelly 咧係被人謀殺咗啊！ 咩啊？即係死咗嗰個唔係佢？ 嗱，當然呢個係一個小插曲嚟嘅，呢個間屋係佢嘅，佢自己喺嗰度不嬲喺嗰度接客嘅。 係 咁，但係咁啱嗰日咧佢就唔係接客，嗰日佢咧就出咗去即係休息定係去咗約咗人咁樣嘅。咁就有另外一個佢嘅朋友咧就借咗佢間房嚟到接客， 係 咁就但係喺接客嘅過程入邊咧，佢估唔到原來佢接咗嗰個咧就係 Jack the Ripper， 咁樣咧就將佢咧就喺屋入邊咧就殺死咗。咁但係嗱，呢個只係一個小插曲嚟嘅，傳聞啊講過死喺裏邊嗰個咧並唔係 Mary Jane， 因為第一佢塊面已經畫到爛曬， 係 甚至唔知係邊個， 又出人到指模啊嗰啲咁樣， 因為嗰陣時冇呢啲嘢，同埋你冇忘記當時。那個女人在那裡住的死了在那裡，其實她就當那個就是了，所以真的那個 Mary Jane 會不會已經是即係好好彩幸運地逃過一劫就走了離開了倫敦咁嘅。 另外這一單是、第一單發生的密室殺人事件嚟噶嘛？ 係啦，冇錯，因為 喺歷史上啊嘛， 歷史陣地， 因為先前全部的案件全部都喺户外嘅，即係街嗰度。死了在街上，雖然夜晚黑黑掹掹看不到，但是這個就是在屋裡面殺了他、 但是密室殺人事件就是連那些破門的痕跡都沒有， 沒有什麼都沒有， 即是這個人本身就在間屋裡出現， 即是剛才說那套戲裡面那個橋段可能就成立、因為他根本就是個嫖客、 即是他開門給他進來， 係啦，有咁嘅可能性，或者個扮嫖客啦，入咗去之後先至。 可能唔扮㗎啦，呢啲如果 佢入邊鎖住，唔係，但係個問題佢入邊鎖咗嘛，反鎖咗道門啊嘛。 咁你都要走㗎。係 咯，就係、是、唔知點走啦，而家講緊就係、是。所以咪密室殺人事件， 但手法就好唔似 Jack the Ripper 喎，因為 Jack the Ripper 好似喺街度即係揾到獵物，然之後就落手喺條街度即係生湯人噶嘛。但係呢一個咧 年齡都唔似咯，死者年齡。 呢一個咧就係即係用一個正常途徑去親近個死者，然之後再落手嘅喎。咁而且咧又再殘酷啲喎。咁有人咧就話佢直情喺現場咧就係即係煮咗啲內臟嚟食喎。咁而且你見佢咧即係佢湯嘅器官咧都多咗㗎。即係上次我哋 即係做多咗 講嗰啲係啦，淨係子宮啦，不過都係攞啲女性嘅部分喎啊！但係今次咧，連個心臟啊、鼻啊，全部割走曬，即係好似咧係即更加行動升級喎咯！依個係 咁嗱，但係因為而家就係只係咁多年裏邊嘅研究推論到呢一單都係歸同一個殺手啫。 其實會唔會時間接近咧？只係 係咯，最可能純粹啱，可能時間啱嘅啫， 而且都係走得快咯，同樣 好啦。咁究竟有幾多個疑兇咧？ 好像整本書都講不完，疑兇多到 其實疑兇真的很多， 這麼多年以來 曾經講過很多個， 幾個兇手不是 幾個死者之間呢，其實警方都會收到一些信的， 是 的，即不只是一封的。 剛才說第一封就是在第一個死者兩個死者出現之後呢，就那個中央新聞社就收到一封信， Jack the Ripper 的簽名啦，就說我會繼續殺人的啦，這樣跟著呢第再有死者出現的時候呢，就再 即是同一晚有兩個死者之後的第二日，即是十月一號呢就收到明信片 的，又是這個中央新聞社，哇怎樣硬是要搞這間的呢？是 不是沒有第二間的？我立即想說好像哪間你次次都是的嘛， 最重要的信用提了一件事，就是他打算割了一隻耳仔下來給警方的，這樣 就是今次這個明信片， 是啦、所以呢就之前那兩個死者呢都是隻耳仔的那些呢是都有損毀的，都是有這樣的痕跡的、 但他說的是吧，他是這一封信呢他就這樣說、我打算咁做啫，咁佢係未做嘅喎。 但打算咗有冇做到先？ 但係過咗即係半個月之後咧，就頭先你講有個 committee 咧，就嗰個白教堂咧，咪組成咗個委員會嘅，即係打擊呢單嘢噶嘛。咁嗰時咧，呢個委員會咧啊，犀利啦，就收到真係堅嘢啦，今次收到耳仔啦，同埋收到半個腎臟啊。 喺封信嗰度連埋一片腎臟咁寄過嚟嘅， 冇錯啦。咁 幾勁， 同埋今次 好多戲嘅橋段都係抄呢單嘢㗎，咁樣寄嘅，係啊。 咁同埋就真係寫住 from the hell 啦，即係來自地獄咯。咁所以嗰陣時 from hell 係嘛，即係有套電影就叫 from hell。咁嗰陣時就係呢封信夾埋呢封信咧，前後有三封信啦。咁見到咧呢個即係如果係同一個人嘅話咧，即係佢越嚟越離譜啦。今次就直情係攞埋啲實物出嚟，即係睇爆嗰啲唔係道具啩，真係人嘅。 瞓得出鏡個 耳仔啊，係咯，嗰啲咁嘅腎臟咁樣寄埋俾警方，即係完全即係挑戰警方 咯。 咁啊，所以咧嗰陣時都但係攞住呢啲信都冇用啦，又 check 唔到字跡嗰陣時，又冇呢啲咁嘅鑑證嘅技術。 係咯。 啊，咁啊乜都 check 唔到。 但係你即係純粹信咗，可能都可以係一啲炒作嚟嘅喎。即係除咗你話即係連埋啲內臟、連埋啲腎臟去記嗰啲咧，咁冇理由揾個豬腎或者馬騮腎分唔出嘅，應該分得出嘅，我相信。 應該分得出。 應該係佢哋 confirm 咗係嘅就係嘅。 係。 咁即係呢封信就似真嘅，即係我覺得係真係當事人寫。咁即係話咧，當事人唔會即係嗰啲純粹 anonymous， 即係。 無名 其實都不想自己是完全無名無姓的， 係佢甚至係有少少想挑戰警方的感覺，即係佢做好多寫嗰啲咁嘅信咧，其實心態上就是講你有種就捉我啦，你捉到我你就捉我啦咁樣嘅，咁所以連埋嗰啲腎臟 嗰啲一齊寫上， 係啦， 同埋你睇到頭先佢最尾嗰即係尾二嗰兩單咧，佢咁近咧，即係其實你睇到佢個心咧。是很急要去即係去 show off 自己咯，係啦，即係我直情喺你隔離殺人，你都睇唔到，你都捉唔到我，你真係渣啦咁，即係睇到佢個心係其實越嚟越想係俾人哋知佢係邊個。 但佢又奇怪在五單之後嘅話咧，就好似消息匿跡，就冇再發生。點解話好似呢？因為好多個案咧就懷疑係佢，但又好似唔係佢咁樣，咁所以 即係手法唔同咗啦。 係啦，個手法有啲唔同咗，所以就未歸納於係佢咯。 所以歷史上咧，而家即係個。研究裏面都是講嚟講去都係頭先嗰五單， 即係入佢數， 五單入佢數嘅得五單嘅啫，其實好多都入咗一半嘅啦，好多都。 咁但係呢個佢係邊個咧？咁多年嚟咧就有即係 N 咁多個疑犯嘅喎。 嗯，不如我哋點樣數下啲？ 係咪有相睇下？ 嗱 就咁嘅， 好似有啲 list 嘅，即係有啲 top list 咁咧。 個list 叫啲係 好長 嘅。曾經有個陰謀論好講得好過癮嘅，就係話俄羅斯咧就係派殺手去。殺嘅，就因為想嚇呢個英國皇室嘅， 就殺啲妓女嚟嚇英國皇室。 係啦，如果係嘅話，應該白金漢宮面前懟佢啦，係咪先？咁先型。 咁呢啲就似當代陰謀論，因為陰謀論咧其實一啲都唔新啊。 咩叫當代陰謀論？ 當代陰謀論即係而家講啲陰謀論咧，咩都入邊個數嗰啲咧。咁其實以前都興嘅呢樣嘢。 嗯， 係。咁嗰啲就扯，我覺得有少少扯得太遠，同埋又諗多咗少少啦。咁所以嗰啲我唔使講住啦。但係我哋係咪 prepare 咗一個 梗係啦？ 嗱， 先至我講嗱，而家係講緊啲比較。 冇啊，冇講邊個啊？你做咩啫？ 你等我。喂，呢個好似黃秋生嘅喂。 嗱，就咁嘅，呢一個叫 John Williams 啦，係威爾斯人嚟㗎。 真 係 好似。 1840年至到1926年嘅人。係。OK， 英國皇家醫生，維多利亞女王嘅好朋友。女王授勳過呢個男爵嘅爵位俾佢嘅喎，同時佢亦都係女王嘅婦產科醫生。佢有一個親人叫 Tony William 啦，2005年出版一本書叫《Uncle Jack》嘅書啊，內容咧講 Uncle Jack， 因為全部嗰啲叫 Uncle Jack 嘅。 OK， 內容咧就話咧就係 John William 嘅資料咧就係顯示到就係話佢曾經殺害過人、肢解過人。同埋咧，佢曾經一直進行過呢個不孕嘅研究。 咩叫不孕嘅研究？ 即係生唔到仔咯。 即係以前啲人都生唔到仔啊。 好啦， 好多原因嘅喎。 但係咧，就1888年 研究咯。 白教堂事件發生之後咧，佢靜雞雞潛咗翻去威爾斯，繼續生活。好啦，呢個其中嫌疑人。咁跟住咧， 首先，我想問下先。咁即係頭先個嫌疑犯，純粹就因為佢係醫生，佢識劏人，又研究過不育，同埋有社會地位， 加上靜雞雞走 咗去第二度， 仲走咗 去 OK。 好啦，但係咧，2011年咧10月 ，John William 嘅後人咧，就喺威爾斯國家圖書館入邊整理 John 嘅遺物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啲嘢啦。 一年即幾年前嘅啫喎。 係啊，就發現咗咩咧？一把刀。6寸長， 嚇， OK， 窄闊係1寸，就同當時Judge Whipper 用嗰把刀咧係非常之吻合嘅，得唔得？然之後咧，仲發 OK， 周圍都得買， 好啦，再跟住，因為手術刀嚟噶嘛，好啦， 手術刀 啦 ，OK， 跟住就發現咗3塊嘅，睇先啊， 肝臟 嘅同埋子宮嘅 ，sorry 啊。3塊子宮嗰啲玻璃片就係顯微鏡用嗰啲夾咗落去嗰啲咧 ，slice 嗰啲嚇。 OK， 咁啊好啦，咁啊佢覺得我深信證明咧，就話 John 係呢個 Jet to be part 啦。好啦，咁但係 一路 keep 住嗰啲， 我屋企都有隻類似咁樣嘅外星人咁嘅屍體。 好啦，跟住啦，但係 咁你咪想 但係另外一個作家 Morris 亦都喺2012年嘅時候出咗一本書叫《開膛手嘅女人》。嘅手 女人版 開膛手傑克女人之手嘅書，好啦，而呢本書咧就係講其實咧，你哋大家都看即係會諗住啊，呢個殺手一定係男人啦， 但係 其實 咁我聽講過啦， 冇錯，但係其實大家忽略咗係女人嘅機會，OK， 所以咧佢就開始揾證據證明呢邊個女人去 機會啦， 去做呢個殺手啦嚇，咁好啦，咁佢咧。直接就指向咗嚇 John Williams 嘅老婆 Liz Williams。OK， 至於點解要為佢咧？ 就係佢大女 呢個啦。 係啦，點解要為佢咧？就係因為咧， 啲女人咁樣算係靚噶啦，你知唔知啊？ 佢揾嚇呢個都得啦。 哇！你 頭先嗰個靚啲， 你睇睇，正話即係俾人殺死咗嗰啲女人嗰啲樣喎。正啊，真 係。嗱就係咁嘅，因為五名嘅遇害妓女咧， 你自己睇啊，好唔好 啊？驚唔使。 唔係因為嗰個係要去整佢俾人毀損毀咗之後嘅樣啫，係嘛？嗰啲 死者嘅笑面。唔係呢個 list。 正話嗰個，嗰個係兇手嚟。 頭先你講再之前嗰啲死者， 係嗰啲係。 好啦，點解咧？佢揾咗啲理論咧，就包括就係。五名嘅妓女都冇被人性侵過。OK， 其中一位受害人咧就有個唔知點解有個女性嘅習慣，就係將唔知女性係唔係有個習慣咧？佢都咁講嘅啫，就係話佢哋好中意咧將啲嘢隨身物品咧就擺喺腳嘅側邊。 你意思話係嗰陣時？ 係啊，佢話嗰陣時咯， 嗰陣時又唔知喎，大佬。 佢呢個女性習慣嚟喎， 啲女人中意擺咩？ 即係擺隨身物品。 佢都 唔係女人， 都唔係女人。 點解會擺喺腳嘅側邊啫？ 佢半個啫嘛， 會跌喺腳嘅側邊咯，又唔會擺。 好啦，另外咧就係喺案發現場咧，血跡嗰啲範圍入邊咧，就發現咗當時流行嘅一種靴嘅紐扣喺度。 即係有證物嘅。 係啦，就係女裝嘅靴。 係 ，OK 嘅紐扣啦。 會唔會係佢殺咗人之後有個人行過跌咗粒紐喺度啊？ 哇！你行到咁近跌咗粒，你即刻唔大嗌報警？ 好啦， 咁或者係隔離大佬。 會唔會一早跌咗咧？ 係啊，會唔會一早跌咗粒紐，跟住咁啱喺嗰度殺人咧？ 好啦， 有機會。 另外咯噃，係 喎， 就係關於第五名死者嘅，即係 Mary Jane Carey。OK， 喺佢屋企入邊嘅火爐咧，發現咗一啲唔屬於佢嘅衣物，包括裙、帽、披肩。 即係俾人燒咗，好似 即係可能又去殺人，跟住殺完人換衫 走。 但係講到咁咧，就係話俾你聽，同翻嗰套戲咧就比較吻合啦。會唔會係真係嗰個朋友將啲衫執咗入去咧？ 同埋就算係兇手都唔會留低咁多呢啲嘢喺度啦，殺完人走啦，點會特登留低咁多呢啲證物啫？ 至於嗰個殺人動機係咩咧？就係其實咧，因為佢不容。因為佢不育 ，OK， 咁咪就拎咗佢精神狀態。 不育嗰啲通常咧，就係好似而家我哋有時都講嗰啲 case 咧，就點咧？個朋友啱啱大咗肚，跟住就拉佢去郊區嗰度，跟住就劏咗個肚攞佢個 BB 出嚟咁。 乜嘢朋友大咗肚啊？即係你識嗰個朋友？ 係啊，即係嗱，香港有一個好出名噶嘛嗰時。佢自己咧就冇 BB 噶嘛，跟住佢就扮大肚，然之後咧就仲去走去影嗰啲 X 光片咧，即係翻去公司啊，俾同事睇下我嘅 BB 係啊，幾得意睇下，有嗰啲即係嗰啲咩啊，嗰啲叫 X 光片， 超聲波 啊，超聲波，點做講乜嘅咧？ 但係大肚都可以，假肚都可以就超聲波嘅咩？ 唔係，咁佢假噶嘛嗰張嘢，係即係可能係個喺醫生嗰度叫醫生俾人哋嗰張佢就得，即係嗰啲叫假印證啊嘛，即係佢哋會幻想，即係嗰啲精神病嚟嘅，即係佢幻想自己有 BB 啦，佢甚至乎有即係懷孕嗰啲症狀喎，可以作嘔作性，咁然之後佢就會佢不斷幻想自己有 BB， 同埋同所有人講有 BB， 咁嚴重嗰啲 case 咧就係揾嗰啲有 BB 嗰啲朋友又好，求其喺街度捉個大肚婆又好，跟住去嗰啲郊野嗰度咧，就攞個 BB 出嚟㗎，真係。 好啦，至於其他嘅殺人動機啊，下一節翻嚟先講。 好。 司機唔該，東頭灣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險嘅喎，夜媽媽你又咁靚女，你唔驚嘅咩？ 咁呢個我都知道，不過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驚？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幾多錢啊？ 你睇唔到個標嘅咩？99蚊3個月啊嘛，我哋明碼實價抵到爛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